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38，唐纪54。宪宗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下。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，御史中丞李夷简弹京兆尹杨平，前为江西观察使，贪污谏耻。丁卯，贬平临贺卫。夷简元义之玄孙也。上命尽集平资产，李将谏曰：“旧制非反逆不及其家。”上乃止。 平之亲友无敢送者。 溧阳尉徐惠独至蓝田与别。太常卿全德瑜素与惠善，谓之曰：“君送杨林鹤，诚为厚矣，吾乃为累乎？”对曰：“惠自布衣蒙杨公之奖，今日远谪，岂得不与之别？介如明公他日为谗人所逐，会敢自同路人乎？”德瑜皆叹，称之于朝。后数日，李夷简奏为监察御史。会谢曰：“会平生未尝得望公颜色，公何从而取之？”夷简曰：“君不负杨林鹤，肯负国乎？”上密问诸学士曰：“今欲用王承宗为承德留后，割德第二州，更为一镇以离其事，并使承宗书二税请官吏，亦如失道，何如？”李将等对曰：“德第之立承德，为日已久，今一旦搁置，恐承宗及其将士忧疑愿望，得以为辞。况其临道情状一同，各虑他日分割，或前乡构山，万一屡拒，备难处置，远更三思。所是二税官吏，愿因调剂使至彼，自以其意欲承宗，令上表陈启如失道立，勿令之出陛下意。如此则幸而听命，与理固顺，若其不听，体意无损。”上又问：“今刘季、田季安皆有疾，若其勿顾，岂可尽如承德复受其子？天下何时当平？”义者皆言：“宜乘此计待之，不受则发兵讨之，时不可失，如何？”对曰：“群臣见陛下西取蜀，东取吴，易如反掌，故产于造境之人争献策划，劝开河北，不为国家深谋远虑。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意而信其言，臣等夙夜思之，河北之事与二方异，何则？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，其四邻皆国家必止之臣。刘辟、李乙独生狂谋，其下皆莫之语。辟以图以获财惮之，大军一临，则患然离耳。故臣等当时亦劝陛下诛之，以其万全故也。承德则不然，内则骄固遂深，外则蔓连势广。 其将士百姓怀其累代续与之恩，不知君臣逆顺之理，欲之不从，威之不服，将为朝廷羞。又临到平居，或相猜恨，即闻代议，必合为一心，改各为子孙之谋，亦虑他日及此故也。万一余道或相表里，兵连祸结，财尽力竭，西戎北敌，常见亏余，其为忧患，可生道哉？既季安与成宗事体不殊，若误故之计有见可成，当临事图之。于今用兵，则恐未可。太平之业，非朝夕可治，愿陛下审处之。时吴少成病甚，将等复上言，少成病必不起，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，四旁皆国家州县，不与贼邻，无党员相助，朝廷命帅，今正其时，万一不从，可以征讨。臣愿舍横计难治之策，就深蔡一城之谋，托获横计联兵，是未如意。蔡州有信，事可兴师，南北之意俱兴，财力之用不足，倘事不得已，虚设成宗，则恩德虚失，威令顿废，不如早次处分，以受赈济之心，坐待机宜，必获深蔡之利。继而成宗久未得朝命，颇惧，雷表自诉。八月壬午，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以真定宣慰。成宗受诏甚恭，曰：三军见破，不暇四朝旨，请献得第二州以明恳款。丙申，安南都护张周走破桓王三万众。九月甲辰朔，裴武复命。庚戌，以成宗为承德节度使，横计深赵州观察使，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，德第二州观察使。昌朝，松之子，王氏之婿也，故就用之。田季安得飞报，先知之，使谓成宗曰：昌朝因与朝廷通，故受节钺。成宗具遣数百骑驰入德州，直昌朝，至真定，求之。终使送昌朝节过魏州。季安扬为宴烙，留使者累日，必至德州，已不及矣。上以裴武为期望，又有赠之者曰：吴使还，先速裴季家，明旦乃入县。上怒甚，以御礼将，欲贬武于岭南。将曰：吾西县李怀光军中，守节不屈，岂容今日俱为奸回？盖贼多变诈，人未易尽其情。成宗始据朝廷诸讨，故请献二州，既蒙恩待，而临道皆不欲承德，开分割之端，即必有见睡诱而挟之，使不得守其初心者，非吾之罪也。 今陛下玄武使入逆乱之地，使还一语不相应，举窜之遐荒，臣恐自今奉使贼庭者以武为戒，苟求变身，率为一阿两可之言，莫肯进城拒臣利害，如此非国家之利也。且既武久处朝廷，安练士体，岂有使还未见天子而先诉宰相家乎？臣敢为陛下必保其不然。此待有谗人欲伤武及记者，愿陛下察之。上良久曰：“李或有此。”遂不问。秉臣，镇武奏吐蕃50000余骑至佛梯泉。辛未，丰州奏吐蕃10000余骑至大石谷，略回鹘入贡还国者。左神策军吏李煜待长安妇人前8000民，满3岁不长。京兆尹许孟荣收补谢系，立期始长，曰：“期满不足，当死。”义军大惊，中尉宿于上，上前中使宣旨复本军。孟荣不知前，中使再至，孟荣曰：“臣不奉诏，当死。然臣为陛下引荆棘，非意志豪强，何以肃清辇下？前卫必长，欲不可得。”上加其刚直而许之，京城震栗。上遣中使与王承宗，使遣薛昌朝还镇，承宗不奉诏。冬10月癸未，至削夺承宗官爵，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，河中、河阳、浙西、宣西等道行营兵马使，招讨处置等使。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：“国家征伐，当责成将帅，近岁时以中使为监军，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者也。今神策军既不至行营节度使，则承璀乃至将也，又充诸军招讨处置使，则承璀乃都统也。臣恐四方闻之，必亏朝廷；四夷闻之，必效中国。陛下忍令后代相传，允以中官为至将都统，自陛下使乎？臣又恐刘季冒昭及西朝从使，乃至诸道将校，皆耻受承璀指挥，心计不齐，公何由立？此事自承宗之计而错诸将之事也。陛下念承璀勤劳，贵之可也；怜其忠赤，富之可也。至于军国权柄，动官理乱，朝廷制度出自祖宗，陛下宁忍训下之情而自挥法治，从人之欲而自损圣名，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乎？时谏官御史论承璀职名太重者相主，上皆不听。戊子，上谕延英殿，度支使李元素、盐铁使李雍、 京兆尹许梦荣、御史中丞李夷简、给事中吕元英、穆志，又补缺独孤玉等，极言其不可，赏不得已。明日削程璀四道兵马使，改处置为宣慰而已。李将常极言宦官骄横，侵害政事，谗毁忠贞。上曰：此属安敢为谗，就是为之，朕亦不听。将曰：此属大抵不知仁义，不分往直，唯利是事，得禄则欲直角为廉良，服役则毁公皇为贪暴，能用轻巧之智构成疑似之端，朝夕左右浸润以入之，陛下必有时而信之矣。自古宦官败国者备载方策，陛下岂得不防其见乎？己亥，吐突程璀将神策兵发长安，命衡州四面藩镇各进兵招讨。初，吴少成宠其大将吴少阳，名以从弟，属为军职，出入少成家如至亲，累迁深州刺史。少成病，不知人，家童先于熊儿，诈以少成命，召少阳舍副使指军州事。少成有子元庆，少阳杀之。十一月己巳，少成薨，少阳自为留后。是岁，云南王寻革劝卒，子劝龙成立。田季安闻吐突程璀将兵讨王承宗，据其图曰：师不跨河25年矣，今一旦越未伐赵，赵鲁未一鲁矣，既为之奈何？其将有超武而言者，曰：愿借计5000，以除军忧。季安大呼曰：壮哉！兵决出，格局者斩。幽州牙将将人谭中为刘季使卫，知其谋，入卫季安曰：如某之谋，是引天下之兵也。何者？今王师越未伐赵，不使其臣宿将而专赴忠臣，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，君知谁为之谋？此乃天子自为之谋，欲将夸服于臣下也。若师未寇赵而先遂于魏，使上之谋反不如下，且能不耻于天下乎？既耻且怒，必任志士画长策，仗猛将练精兵，必力再举涉河，见前之败，必不越位而伐赵，教罪轻重，必不先赵而后魏，是上不上，下不下，当魏而来也。季安曰：然则若之何？中曰：王师入魏，君后靠之。于是西甲压境，号曰伐赵。而可因魏赵人书曰：魏若伐赵，则河北义士魏魏卖友；魏若与赵，则河南忠臣魏魏反君。卖有反君之名，未不忍受。直是若能因解皮障，未未一成， 未得持之奏捷天子以为福信，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诏，西得以为臣。余诏有矫奸之号，余魏或不世之力，执事岂能无益于魏乎？赵人托不惧君，是谓霸基安矣。季安曰：“善，先生之来是天眷位也。”遂用中之谋，与赵因计，得其唐阳，终归幽州。谋欲击刘季讨王承宗，会季和诸将言曰：“天子知我怨赵，今命我伐之，赵亦必大备我，伐与不伐孰利？”终即对曰：“天子终不使我伐赵，赵亦不备焉。”季怒曰：“尔何不直言，既与承宗反乎？”命系中谕，使人是承德之境，果不违背。后一日，赵果来，令计专护北疆，勿使朕复挂胡忧，而得专心于承宗。既乃解谕赵中曰：“信如此断矣，何以知之？”中曰：“卢从使外亲焉，内实记之，外绝诏，内实与之。此谓诏化曰：焉以诏为杖，虽怨诏，必不残诏，不必违背。一且是诏不敢抗焉，二且使焉获疑天子。赵人既不备焉，路人则走告于天子曰：焉后怨赵，赵见伐而不备焉，是焉反与赵也。此所以知天子终不使君伐赵，赵亦不备焉也。”季曰：“今则奈何？”终曰：“燕赵为怨，天下无不知。今天子伐赵，君作全燕之甲，一人未济一水，此正是路人以燕卖恩于赵，拜忠于上，两皆受也。是燕助忠义之心，足染思赵之口，不见得于赵人，恶生图曹操于天下耳，为君孰思之？”季曰：“吾知之矣。”乃下令军中曰：“五日必出，后者海以训。”五年春正月，刘季自将兵70,000人击王承宗，使诸军皆未尽，即独前奋击，拔饶阳、树路、河东、河中、镇武、义武四军为杭州北面招讨，会于定州。会望夜，军吏已有外军，请罢张登。张茂昭曰：“三镇官军也，何谓外军？”命张登：“不进行人，不必礼门，三夜如平日，亦无敢喧哗者。”丁卯，河东将王荣把王承宗回黄镇，突突长璀至行营，威令不振，与承宗战，屡败。左神策大将军立定进战死，定进骁将也，军中夺气。河南尹房氏有不法事，东台监察御史元稹奏赦之，善令停务。 朝廷以为不可，罚一骑奉召还西京。至夫水驿，有内侍候至，破驿门呼骂而入，以马鞭击枕伤面，赏赋银枕前过，贬江陵侍曹。翰林学士李绛、崔群严枕无罪。白居易上言：“终始凌辱朝事，终始不问而枕先贬，恐自今终始出外亦暴横，人无敢言者。”又枕为御史，多所举奏，不必权势，切齿者众，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，极恶绳牵，有大奸猾，陛下无从得知。上不听。上以和硕方用兵，不能讨吴少阳。三月己未，以少阳为淮西留后。诸军讨王承宗者久无功，白居易上言以为：河北本不当用兵，今既出师，常璀未尝苦战，已失大将，与从使两军入贼境，迁延进退，不为意在逗留，亦是力难之敌。西朝茂昭至新市镇，竟不能过。刘季引全军攻围乐寿，久不能下。师到济安，原不可保，查其情状，四乡济快各收一县，遂不进军。陛下观此世事，成功有何所望？以臣愚见，许速罢兵，若又迟疑，其害有四，可谓痛惜者二，可谓深忧者二，何则？若保有成，即不论用度多少，即地之不可，即不合虚费资粮，务而后行，事亦非晚。今迟教一日，则有一日之费，更言旬月所费资多，终须罢兵，何如早罢？以府库钱帛，百姓之高，资助河北诸侯，转令强大，此臣为陛下痛惜者一也。臣又恐河北诸将见吴少阳已受致命，必引势力轻重，同此请雪长宗，若张表既来，即亦无不许，请而后舍，体事可知。转令长宗交顾同类，如此则欲夺皆由临道，恩信不出朝廷，实恐威权尽归河北，此为陛下痛惜者二也。今天时已热，兵器相争，至于饥渴疲劳，毅力铺路，屈以救战，人何以堪？纵不牺身，亦难忍苦。况神策污杂成事之人，历皆不惯如此，忽思生路，一人若逃，百人相山，一军若散，诸军必摇，是乎至此，会将何及？此为陛下深忧者一也。臣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，中国之事小大尽之，今据天下之兵，唯讨成宗一贼，自东及下都未立功，则兵力之强弱，资费之多少， 其已使西戎北虏一一知之，虎见利生心，乘虚入寇，以今日之势力，可能救其首尾哉？兵连获胜，何事不有？万一及此，时关安危，此其为陛下深忧者二也。卢从始首见伐王承宗之谋，即朝廷兴师，从始逗留不进，因与承宗通谋，令军士前怀承宗号，又高除宿之驾以拜度之，封朝廷求平章事，诬奏诸道与贼通，不可进兵，赏甚患之。会从始遣牙将王议元入奏事，裴寂引于语，未言为臣之意，微动其心。议元遂书呈，言从始阴谋及可取之状，即令议元还本军经营，复来京师，遂得其都知兵马使乌仲印等款要。即言于上曰：“从始狡猾骄狠，必将为乱。今闻其与程璀对营，使程璀如婴儿，往来都不设备，失今不取，后虽兴大兵，未可以岁月平也。”上出愕然，熟思良久，乃许之。从始性贪，程璀圣臣其顽，视其所欲，稍以慰之。从始喜，一相逆侠，假身程璀与行营兵马使李听谋，召从始入营帛，伏壮士于幕下，突出秦义帐后复之，那车中持义京师，左右惊乱，程璀斩十余人，欲以召之。从始营中士闻之，皆甲已出，操兵驱华。乌仲印当军门斥之曰：“天子有诏，从者赏，敢为者斩。”士卒皆敛兵还不武。会夜，车急驱，未明已出境。仲印，程洽之子，听程之子也。丁亥，范西朝张茂昭大破承宗之众于木刀沟，上加乌仲印之功，欲即授以昭义节度使。李绛以为不可，请授仲印河阳，以河阳节度使孟元阳镇昭义。会吐突承璀奏，以迭仲印勾当昭义留后。将上言：“昭义五州举山东要害，魏博横幽诸镇盘结，朝廷为誓此以治之，行此名入其腹内，成国之宝地，安危所系也。向为从始所惧，使朝廷干时，仅幸而得之。承璀复以与仲印，臣闻之惊叹，实所痛心。昨国家右执从始，虽为长策，已失大体。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为重镇留后，为之求精节，吾君之心孰甚于此？陛下昨日得昭义，人神同庆，威令再立， 今日忽已受本军牙将，务情顿举，纪纲大稳，教纪厉害，更不若从始为之。何则？从始虽蓄奸谋，以示朝廷幕薄，重印出于列校，以成璀一迭代之，切恐河南北诸侯闻之，无不愤怒，耻与为伍。且为成璀又重印逐从始而代其位，彼人人麾下各有将校，能无自危乎？倘刘季冒昭，季安执功，韩弘失道，既有张表陈其情状，并知成璀专命之罪，不知陛下何以处之？若皆不报，则众怒亦甚；若为之改除，则朝廷之危重去矣。赏副使枢密使梁守谦密谋于将曰：今重印以总军务，事不得已，须应与节。对曰：从始为帅不由朝廷，故起其邪心，终成逆节。今以重印点兵，即受之节，微服之柄不在朝廷，何以异于从始乎？重印之得河阳，以为望外之福，岂敢更为屡惧？况重印所以能执从始，本已仗顺成功，一旦自逆诏命，安知同列不袭其气而动乎？重印军中等疑甚多，必不愿重印独为主帅，以致他阵乃切重心，何忧其治乱乎？上月皆如其请。人臣以重印为河阳节度使，元阳为昭义节度使。戊戌，贬卢从使欢州司马。五月己巳，昭义军三千余人夜溃，奔魏州。刘季奏拔安平。庚申，吐蕃遣其臣论思耶热入县，且归陆弼郑叔举之旧。甲子，西寇灵州。六月甲申，白居易复上奏以为：臣必请罢兵，今之世事又不如前，不知陛下复何所待？是时，尚没有军国大事，必与诸学士谋之。常逾越不见学士，李将等上言，臣等饱食不言，其自为计则得矣。如陛下何？陛下寻访礼道，开纳直言，使天下之幸，其臣等之幸。上具令，明日三殿对来。白居易常因论事，言陛下错，赏色庄而罢。密诏呈旨李将，谓白居易小臣不逊，须令出院。将曰：陛下容纳直言，故群臣敢竭诚无隐。居易言虽少思，志在纳中。陛下今日罪至，臣恐天下各思浅口，非所以广聪明，招圣德也。上月，待居易如初。上常欲进列院中，至蓬莱池西，谓左右曰：李将必见，不如且止。秋七月庚子，王承宗遣使 自陈为卢从时所离间，起书共赴，请官吏许其自新。李师道等朔上表请雪成宗，朝廷亦以诗酒无功，丁未至喜雪成宗，以为承德军节度使，复以德第二州与之，西罢诸道行营将士，共赐布帛28万端匹，加刘季中书令。刘季之讨王承宗也，以长子坤为副大使，掌幽州流务。季军营州，次子总为营州刺史，季属行营都知兵马使，使屯饶阳。季有疾，总与判官张启、孔目官程国宝谋，诈使人从长安来，曰：朝廷以相公逗留无功，以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。明日又使人来告曰：副大使经节已至太原。又使人走而呼曰：经节已过代州，举军惊骇。既愤怒，不知所为，杀大将素与坤后者数十人，追坤一行营，以张启兄高代之留物。既自招至日昃不食，可所饮，总因制毒而禁之。乙卯，既薨。坤行至涿州，总矫以复命杖杀之，遂领军务。岭南监军许遂镇以飞鱼毁节度使杨乌灵于上，上命召乌灵还，除冗官。裴寂曰：乌灵性廉直，陛下以遂镇故处藩臣不可。丁巳，以乌灵为吏部侍郎，遂镇寻自抵罪。八月乙亥，上与宰相欲及神仙，问国有之乎？李藩对曰：秦始皇、汉武帝学仙之效，俱载前史。太宗扶天竺僧常年药至极，此古今之名界也。陛下春秋鼎盛，方立志太平，以拒绝方士之说。苟道圣德充，人安国礼，何有无尧舜之寿乎？九月己亥，吐突长璀自行营还。辛亥，复为左卫上将军，充左军中尉。裴寂曰：长璀首倡用兵，疲弊天下，足无成功。陛下纵以救恩，不加显露，岂得全部贬黜以谢天下乎？己事中段平仲、吕元英言长璀可斩。李将奏称：陛下不责长璀，他日复有败军之将，何以处之？若或诛之，则同罪一罚，彼必不服；若或释之，则谁不保身而顽寇乎？愿陛下割不忍之恩，行不义之典，使将帅有所成劝。见二日，上罢长璀中尉，降为军器使，中外相贺。裴寂得封级，上甚惜之。终使后问庞武于道，丙寅， 以太常卿全德舆为礼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义武节度使张茂昭请除代人，欲举族入朝。河北诸镇户遣人税指之，茂昭不从，凡四上表，上乃许之。以左庶子任迪简为义武行军司马。茂昭昔以议定二州部书管要授迪简，遣其妻子先行，曰：吾不欲子孙染于污俗。茂昭既去，冬十月戊寅，于后杨伯玉作乱，求敌简，心似义武将士共杀伯玉。兵马使张左元又作乱，求敌简，敌简起归朝。继而将士复杀左元，奉敌简主军务。时议定府库庆节，闾阎一空，狄简无以靠事，乃设立范与士卒共食之，身居己门下经月。将士感之，共请狄简还寝，然后得安其位。上命以灵绢十万匹赐议定将士。人臣以狄简为义武节度使。甲午，以张茂昭为河中慈禧进将节度使，从行将校皆拜官。又金吾大将军伊慎以前三万民录右军中尉第五从职，求河中节度使，从职恐事泄，奏之。十一月庚子，贬慎为右卫将军，作死者三人。初，慎自安州入朝，留其子右主刘氏。朝廷因以为安州刺史，未能去也，会右母卒于长安，右立于兵权，不时发丧。鄂越观察使西世美遣辽属以示过其境，又出营，因告以凶问，先被拦于，即日遣之。甲辰，惠王勋薨。庚戌，以前河中节度使王鄂为河东节度使。上左右受恶后禄，多称誉之。上命恶兼平章事，李藩固执以为不可。全德舆曰：宰相非续进之官，唐兴以来方镇非大中大勋则跋扈者，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。今鄂既无中勋，朝廷又非不得已，何谓据以此名假之？上乃止。鄂有立才，功于玩具。范西朝以河东全军出屯河北，耗散甚众。鄂到镇之初，兵不满三万人，马不过600匹，遂余兵至5万人，马有5000匹，器械精利，仓库充实，又进家财30万民。上复欲加鄂平章事。李将谏曰：鄂在太原，虽颇著讥笑，今因献家财而命之，若后事何？上乃止。 中书侍郎裴寂硕以及此位，更深罢为兵部尚书。十二月戊寅，张茂昭入朝，请签祖考之古与京兆。壬午，以御史中丞吕元英为鄂越观察使。元英常遇夜登城，门已锁，守者不未开。左右曰：“忠诚也。”对曰：“夜中难辨真伪，虽忠诚亦不可。”元英乃还。明日，擢为重职。翰林学士、司勋郎中李绛，面陈吐突长璀专横，语极恳切，赏作色曰：“轻言太过。”将气曰：“陛下置臣于负心耳目之地，若臣未必左右，爱身不言，是臣负陛下，言之而陛下勿闻，乃陛下负臣也。”赏怒解曰：“卿所言解人所不能言，使朕闻所不闻，朕忠臣也。他日进言，皆应如是。”己丑，以将为中书舍人，学士如故。将常从容，见上聚才。上曰：“今两河数十州，皆国家政令所不及，河湟数千里，沦于左任。朕日夜思学祖宗之耻，而财力不善，故不得不蓄聚耳。不然，朕宫中用度极简薄，多藏何用也？”六年春正月甲辰，以张毅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。庚申，以前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二月壬申，李藩罢为太子詹事。己丑，新王造薨。宦官务李绛在翰林，以为户部侍郎，判本司。上问故事，户部侍郎皆近陷于轻读无尽何也？对曰：“守土之官，厚恋于人，以示私恩，天下有共非之，况户部所长解陛下府库之物，己纳有疾，安得献于？若自左藏书之内藏以为进奉，是由东库移之西库，朕不敢种此弊也。”赏加其职，亦重之。以四，上问宰相，为政宽猛何先？全德于对曰：“秦以惨刻而亡，汉以宽大而兴。太宗观明堂图，仅斥人背，是故安史以来，屡有背逆之臣，皆悬种自亡。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，人不能忘故也。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。”赏善其言。下四月戊辰，以兵部尚书裴寂为太子宾客，李吉甫务之也。庚午，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，判杜之。或告四州刺史薛简为代北水运使， 有一马不以献，事下度之，使巡官往宴，未返，上持之，使品官刘太新按其事。卢坦曰：“陛下既使有司宴之，又使品官既往，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？臣请先就处免。”上诏太新还。五月，前行营粮料使于高摩、董希作赃数千民，斥待其死。高摩留春州，希留丰州，行至潭州，并追遣中使赐死。权德于上言以为：“高摩等罪当死，陛下四诸世朝，谁不惧罚？不当以赦而杀之。”昔晋之子也。庚子，以金吾大将军李维简为凤翔节度使。陇州地与吐蕃接，旧常朝夕相似，更入公超，人不得息。韦简以为边将当紧守备，蓄财谷以待寇，不当独小利起事道恩，尽不得妄入其地，亦是耕牛助农器，以及农之不能自具者，增垦田数十万亩，主岁旅忍，公私有余，犯者流及他方。此镇武节度使阿爹光进姓李氏。六月丁卯，李吉甫奏：“自秦至隋，时有三代，设官之多，无如国家者。天宝以后，中原素兵，现在可计者80余万，其余为商贾僧道，不服田亩者时有5-6，是常以三分劳筋骨之人，奉7分待以坐食之备也。仅内外官以税钱给奉者不下万余，天下1300余县，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，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，请敕有司详定废制，吏员可省者省之，州县可并者并之，入仕之徒可减者减之。又国家旧章一品制俸，官一品月俸钱30民，植田禄米不过1000斛，艰难以来增至使额，后给俸钱。大历中，权臣月俸至9000民，州无大小，刺史皆1000民。长衮为相，使立献曰：“礼毕又量其闲具，随事增加，时谓通计，礼难减削。然犹有名存职费，或额去奉存，闲具之间厚薄顿异，请敕有司详考奉科杂给，量定以闻。”于是命给事中段平仲、中书舍人韦贯之、兵部侍郎许孟荣、户部侍郎李绛同详定。秋9月，富平人梁月报复仇，杀秦镐，自义县请罪。敕复仇，据礼经则义不同天，征法令则杀人者死，礼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， 有此异同，故兹论辩，宜令都省及议文奏。 直方员外郎韩玉义以为，律无其条，非缺文也，盖以不许复仇，则伤孝子之心，而怪先王之训，许复仇，则人将以法专杀，无以禁止其端矣。故圣人叮咛其义于经，而深默其文于律，其义将使法力依断于法，而经术之事得引经而义也。宜定其志曰，凡复复仇者，事发具身尚书省及议奏文，着其宜而处之，则经律无失其旨矣。敕梁月丈一百，留寻州。贾银吏部奏准敕并省内外官计880员，诸司留外1769人。前州大水坏城郭，观察使窦群发西洞蛮以治之，都邑太急，于是陈续二州蛮反，群讨之不能定。戊午，贬群开州刺史。冬11月，弓箭库使刘锡光受羽林大将军孙熟前20000民，为求方阵，事决赐死。是连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吐突程璀，丙申以程璀为淮南监军，上问李将，朕出程璀何如？对曰，外人不亦陛下俱能如是。上曰，此家奴耳，相以其驱使之久，故假以恩私，若有违犯，朕去之，轻如一毛耳。16宅诸王既不出阁，其女嫁不已时，选上者皆由宦官，率以后路自达。李吉甫上言，自古上主必择其人，独近世不然。12月壬申，诏封恩王等6女为县主，为中书门下宗正吏部，选门第人才趁可者嫁之。己丑，以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李吉甫为相，多修旧怨，上颇知之，故擢绛为相。吉甫善逢迎上意，而绛耿直，说争论于上前，上多执将而从其言，由是二人有隙。闰月辛卯朔，前州奏陈续贼帅张伯敬寇播州、废州，是太子通事舍人李涉指上与吐突程璀恩故未衰，乃投轨上书称程璀有功，锡光无罪，程璀九尾心腹，不宜聚气。知轨使建议大夫孔魁见其父章，节则不受，设乃行贿以光顺门通之。魁闻之，上书吉言设金显7天，请加显露。戊申，贬设峡州司仓，设 伯之兄，魁朝府之子也。 癸亥，会昭太子宁薨。是岁，天下大忍。米斗有执二钱者。 七年春正月辛未，以京兆尹袁义方为夫方观察使。 初，义方媚视吐突成璀， 李吉甫欲自托于成璀，擢义方为京兆尹。 李将恶义方为人，故出之。 义方入谢，因言李将思其童年许继同，除京兆少尹，出臣夫方，专作微服，期望聪明。 上曰：“朕安李将不如是。” 明日将问之。 一方惶愧而出。 明日，上以节将曰：“人于童年固有情乎？” 对曰：“ 童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，或登科然后相识，情于何有？且陛下不以臣愚备位宰相，宰相直在量才受任，若其人果才，虽在兄弟子侄之中犹将用之，况童年乎？ 避贤而弃才，是乃变身，非训功也。” 上曰：“善，朕之轻必不耳。” 遂促义方之官。 镇武合议，毁东受降城。 三月丙戌，上谕延英殿， 李吉甫言：“天下已太平，陛下宜为乐。” 李将曰：“汉文帝时，兵幕无任，家己人足，假意有以为错火积心之下，不可未安。今法令所不能治者，和南北五十余州，犬戎兴山，尽皆惊笼，烽火屡惊。加之水旱时作，仓廪空虚，此正陛下消衣干食之时，岂得谓之太平，俱为乐哉？” 上欣然曰：“卿言正合朕意。” 退谓左右曰：“吉甫专为月妹，如李将，朕宰相也。” 上常问宰相：“真元中正事不理，何乃至此？” 李吉甫对曰：“德宗自任圣治，不信宰相而信他人，是使奸臣得成见弄威服，正事不理，只此故也。” 上曰：“然此亦未必解德宗之过，朕又在德宗左右，见事有得失，当时宰相已未有再三执奏者，皆怀禄偷安，今日岂得专归咎于德宗也？卿辈宜用此为戒，事有非事，当立臣不已，勿为朕浅怒而拒止也。” 李吉甫常言：“人臣不当抢谏，使君悦臣安，不亦美乎？” 李将曰：“人臣当犯言苦口，指臣得失，若陷君于恶，岂得为忠？” 上曰：“将言是也。” 吉甫至中书，卧不事事， 长须而已。李将或久不见，上折节之曰：岂朕不能容受也？将无事可见也？李吉甫又常言于上曰：赏罚人主之二柄，不可偏废。陛下建作以来，惠泽深矣，而威行未振，中外懈惰，愿加言以振之。上顾李将曰：何如？对曰：王者之政，上德不上行，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？上曰：然。后荀彧与敌入对，亦劝上郡行。又数日，上谓宰相曰：余敌大事奸臣，劝朕郡行，请知其意乎？皆对曰：不知也。上曰：此欲使朕失人心耳。吉甫失色，退而一守不言笑，敬日。下四月丙辰，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，学士如故。赏家群党职，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联署，然后进之。群曰：翰林举动皆为故事，必如是。后来万一有阿妹之人为之长，则下位直言无从而进矣，故不奉诏。长三上，上乃从之。五月庚申，上谓宰相曰：卿辈吕延怀这去岁水旱，近有御史自彼还，言不至为灾，事境如何？李将对曰：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，皆云水旱，人多流亡，求设法招抚，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，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也？此盖御史欲为奸愚，以悦上意耳，愿得其主名，按治其法。上曰：卿言是也。国以人为本，闻有灾当急救之，岂可上复疑之也？朕逝者不思，失言耳。命速捐其租赋。赏常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，日干暑甚，汗透玉服，宰相恐上体倦，求退。上留之曰：朕入晋中，所与楚者独宫人宦官耳，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礼之要，殊不知倦也。六月癸巳，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。九七月乙亥，李遂王佑为太子，更名恒。恒，郭贵妃之子也。朱姬子李王宽长于恒。上将立恒，命崔群为宽草让表。群曰：凡推己之友以与人，谓之让。遂王嫡子也，宽何让焉？上乃止。八月戊戌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薨。 初，季安娶明州刺史袁义女，生子怀建，为节度副使。衙内兵马使田兴，廷介之子也，有勇力，颇读书，省公训。季安淫虐，省硕归建，军中赖之。季安以为收众心，初为临清镇将，将欲杀之。兴阳为封闭，酒浊满身，乃得免。季安病疯，杀戮无度，军政废乱。夫人袁氏召诸将，立怀建为副大使，执军务。时年十一，遣季安于别寝，越鱼而轰。召田兴为布设都知兵马使。辛亥，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正华节度使，欲以控制魏博。上与宰相以魏博事，李吉甫请兴兵讨之。李将以为魏博不必用兵，当自归朝廷，吉甫圣臣不可不用兵之状。上曰：“朕亦亦以为然。”将曰：“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，皆分兵以立诸将，不使专在一人，恐其权任太重，成见而谋己故也。诸将势均力敌，莫能相制，欲广相连结，则众心不同，其谋必泄；欲独起为变，则兵少力微，势必不成。加以构赏计重，行诸右郡，是以诸将互相顾忌，莫敢先发。跋扈者视此以为长策。然臣妾思之，若常得严明主帅能置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，则粗能自固矣。今怀建汝秀子不能自听断，军府大权必有所归，诸将厚薄不均，怨怒必起，不相服从，则向日分兵之策，是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。田氏不为徒嗣，则悉为浮囚矣，何凡天兵哉？彼自列将起代主帅，临道所悟，莫甚于此。彼不以朝廷之援以自存，则立为临道所讥焚矣。故臣以为不必用兵，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。但愿陛下按兵养威，严斥诸道选练士马以虚后斥，使贼中知之，不过数月，必有自效于军中者矣。至时，唯在朝廷应之敏速，重其机会，不爱绝路以赏其人，使两河藩镇闻之，恐其麾下笑之，以取朝廷之赏，必皆恐惧，争为恭顺矣。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。上曰：“善。”他日，吉甫复于严英，圣臣用兵之力，且言厨粮金帛皆已有备。上顾问将，将对曰：“兵不可轻动。前年讨衡州，四面发兵20万，又发两神策兵自京师赴之， 天下骚动，所费700余万民，弃无成功，为天下笑。今疮痍未复，人皆惮战，若又以赤命驱之，臣恐非直无功，或生他变。况魏博不必用兵，事事明白，愿陛下勿疑。上奋身抚案曰：“朕不用兵决矣。”将曰：“陛下虽有誓言，恐退朝之后复有荧惑上听者。”上正色厉声曰：“朕志已决，谁能获之？”将乃拜贺曰：“此社稷之福也。”继而田怀建又弱，军政皆决于家童蒋士泽，朔以爱增1亿诸将，众皆愤怒，朝命久不至，军中不安。田兴臣入府，士卒数千人大造，还兴而败，请为留后。兴惊扑于地，众不散。久之，兴夺不免，乃谓众曰：“汝肯听吾言乎？”皆曰：“唯命。”兴曰：“勿犯副大使，守朝廷法令，申板籍请官吏，然后可。”皆曰：“诺。”兴乃杀蒋士泽等10余人，迁怀建于外。